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雷志良。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今晚特別嘉賓是電影美術資深人設計師雷志良先生。你好，各位觀眾好。雷志良幾十年來參與港產片很多美術設計，包括海報、服裝、整體的美子等等。 他早年跟徐克、吳宇森、很多大牌導演合作過。你可不可以簡介一下你何時入行，以及如何見證香港電影開始有美術這一行呢？ 可以，很久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是讀中學或者讀進修課程時已經在做電影，不過當時我們拍的是百米尼，後來入了廣告公司，再入了一本叫做《號外雜誌》。 當時我們都有寫電影或者拍以前的微電影。當時入行最有趣的就是徐克、老爺 找我做一些海報，電影商周刊的封面。最早找我是許安華、歐丁平，歐丁平早期花城，跟著《頭版怒海》，直至到後期很多嚴浩，都跟那班新浪潮導演都有一段很長時間合作。 你是生逢其時，因為你入這行的時候，剛剛香港電影一個由沒有美術的時代轉入有美術。 什麼叫沒有美術呢？你看早年一點，張徹、桂志雄那些都是用鏡頭講故事，服裝、服飾、髮型、四姑、三嬸去做，但沒有專門找一個美子去做。 當時因為我記得我私兄這樣說，歐丁平、張叔平那些是第一二代，我們已經是第三代。當時新浪潮，你說到林華三，那些服裝其實就由道具或者林華三的東西都做了，做了字幕、道具、林華三服飾、李慧英、化妝、陳文輝，沒錯，輝哥， 因為晚晚看煲電視劇，看過Andrew，這些名字都熟了。 《蘇古裝》的棚姑，那些老前輩道具林華三幾十年，由粵語殘片做到入《無線一三五劇場》、《翡翠劇場》。當時他們差不多所謂道具包括這些東西，沒有特別什麼風格，總之說不好聽的倉有什麼，或者他們用慣那種風格。 他們是用那種，沒有特別的道具撈起來，或者跟服裝夾起來，沒有想過畫面、攝影和導演沒有這方面要求。除了以前黃梅調 李漢祥， 有一套叫《梁山伯與祝英台》，才子，那套厲害，其實胡金泉做美術。現在你看回那種服裝和後面佈景之配色 之靚，譬如祝英台和梁山伯一人穿件粉，男裝穿件粉紅紙，但後面的布景小橋流水，綠色的又多層次，還有層次， 什麼天涯湖明月刀、流星蝴蝶劍 因為七彩闊銀幕， 那類 美術對於電影來說也挺重要的。 其實現在的電影觀眾要求，其實有個景或全世界的泳池，如果提掛了之後，人們就會受到一些要求，因為學你所說，跟你談話說幾十元一張票、七十元或八元一張票去看景，他都要求很高，或者衣服、燈光，甚至音樂氣氛。 現在的電影已經是全套，美術不只是畫面、音樂、光影，甚至構圖都很重要，所以我們跟攝影、服裝、道具根本是一條龍。近來你看的是甚麼電影，你覺得美術是非常棒的？其實我會覺得，我很坦白說，我喜歡看歐洲片，我會覺得譬如說 以前，說回以前那些日本、歐洲片也好，有一套叫做《盲獸》，曾川寶做導演的日本人，當時他們的藝術和光影是很好的。另外一套叫做《Fell》，中文叫墮入，一到歐洲拿獎片，他們的攝影和服裝是很自然的，他們很自然的，視野是很闊的，因為我們的景深就等於我們香港是cut <是>但他們都夠膽起一個人，一個人可能只有1%的高度，景佔全部，氣氛和這些畫面其實是給美術去表演的。其實說明，小津安二郎 或者是Transformer的導演，或者是徐克 或者是黑澤明，根本全部是藝術家底。 全部自己畫storyboard和畫這個叫做impression，是那些公仔佬來的。他有了這些之後，你發覺他的畫面自然就會融入到美術。當然還有一個，譬如日本有很多電影，他本身的導演除了畫之外，還是一個攝影師，好像張藝謀他都是。他出來的構圖、光影很自然的，他不需要刻意去打什麼燈，他都拿到很漂亮的。所以美術來說，你說 會不會搶了電影或導演，其實是要大家平衡，即是導演本身要明白美術是否因為美術而美術，還是這個美術效果出來是否真的幫到他演戲，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以前李翰祥本身是畫家出身，很多都是的，畫畫都很厲害，很厲害。你看他的清宮、瀛台泣血、傾國傾城，那些畫面全部是美術構圖。你看《空山靈語》那些 都全部是國畫風，即是國畫和李安祥本身是畫底，他們出來的鏡頭很有那種氣度或氣勢，有層次感，而且他拿出來的東西你會覺得畫味很重，這是很自然流露。你看胡金泉的《龍門客棧》也是這方面，現在看也不勾，好像黑澤明 他亂和夢，那些影像，因為你叫印象、氣氛圖，或者那些景，全部自己畫出來。變成他出來的時候，他會很明白自己，甚至有一場他要將整個山頭噴了紅色，當時是沒有那麼多後期，全部是真的好像《衛斯理傳奇》，爆得戲，他真的打了20多支燈。現在就可以後期可以交很多效果，或者一些CG，電腦特技可以補救。但當年很棒的人手製作。 當年人山人海成對兵，打燈也幾十盞，又要等耶穌光，又不可以有陰影，現在一個電腦就遮三丑，以前真的很考功夫，又飛想，你說不拿命嗎？做導演做到瘋嗎？如果其他人不夾，不夾很大劑，暗中整蠱你，交過10部，交7部。 副導和監製不妥，在你面前燒大台炮，看看你導演站哪邊，你也很熟，略知一二。導演來說，不但要指導演員，一叫鏡頭就要做戲，未開鏡頭，off camera自己都要做一份戲。 做給兄弟手足看，有時做給演員看，有時做給老闆看。 其實很慘，我覺得導演也好、監製也好，大家都是一個美術指導，而這個美術指導就是怎樣將自己變成一個角色，一部戲我覺得成就反而不是在幕前。 哇，你最近看歐洲片，你最近要看今年新出這套。 哪套呢？ Jeremy Irons 法國中衛的女人的男主角做了一套叫 Night Train to Lisbon 李斯本夜車香港應該未做你回大陸看翻版或網上下載你看片名已經知道是一套美術的電影夜晚的火車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已經是美術一套浪漫文藝愛情但有偵探懸疑 一套多大時代的電影 這套戲只看美術 值回$70 網絡派給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特別嘉賓雷志良現在我真的怕香港下一代沒有什麼 基礎扎實的美術人才李老哥我認識你幾十年你以前在左派學校讀完高中全程分身學美術專科跟呂秀坤的公子呂立芬那時有一間大一美術設計學院在哪裡呢現在鵝頸橋登龍街 近堅拿道永安後面名校你這間看著開的大約是1970、1971年左右因為香港在此之前沒有設計這個觀念有在領海或陳海英家香港美專在晚上賣那些手錶工商廣告設計 即是登在報紙那些精工錶黑白線條那些畫到傻了那些畫到傻了那些沒什麼失傳的了沒有人了古董來的你當時在高士打道領海藝村在那裡畫學廣告學素描三年素描跟誰跟盧巨川、陳海英很多那些全部都是黃朝輝有跟一個大不知什麼的大老師 還有蔡海英都是那班老前輩都很厲害那些學習蘇聯派的俄羅斯俄羅斯後來轉到大一或者去大一你看到那些簡直是現代派這樣說當時在七十年代一種叫包豪斯 源自德國的Bauhaus 它的設計是一般很簡約的跟我們六十或五十年代香港那些很多東西很堆砌的東西而且最後一個特點就是因為我們受了美國設計影響 New York那些很有concept 或者很簡化的影響變成當年來說 我讀過一間因為我也有修玻璃理工學變成當時吸收的除了這些之外我亦去過日本遊學那些吸收了很多現代觀念或者看到很多concept art即是觀念藝術概念將整個當年也沒有那麼多電腦或者沒有那麼多機械化很人性的當時的東西而且你的招數差一點都做不到因為競爭當年雖然說不是很大但你出來要像詹叔、黃尖那些出來那條招 一出你就影響幾十年代有個好處就是百廢待興香港政府鎮壓暴動之後全港天下歸心商業經濟大肆茂盛 當時對設計很有需求絕對尤其是百貨公司的櫥窗第二樣東西除了櫥窗之外當時百物興起很多包裝都需要 當年永安公司你的手抽出來沒錯還好像以前那隻風槍順報當然那時候走出來拍我記得永安在TVB賣廣告整幾個女模導行天橋都用殉情記那隻音樂永安 is old, 永安 is young 我心想好像人家歌詞不是這樣<笑> 那時候需求這隻視覺的魅力還有一個可以說在八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中就是鐵達士那個戰爭廣告就喚起很多人的感情這個廣告人朱家鼎奇才這個是用一個國軍 穿件舊的飛機衣服是嗎是啊是啊臨上飛機是啊很帥然後浪漫他的女友穿長衣走好像是吳善年早期是的走去送別即是有故事有故事廣告裡面有故事有drama我記得都很長的超過三秒七九年好像八幾年八幾年後期很感人現在你記得還有 Burberry那隻圍巾 格仔那隻格仔圍巾有故事怎樣在30秒裏面說一個這麼有人情味的故事而且銷售貨品那裡難所以阿圖記你說得對因為很多大導演包括馮小剛、張藝謀拍30秒的廣告片他們都不行的因為他不可以用3分鐘廣告時但如果你說30秒的導演去拍大電影又不行所以這是一個專門的東西而且這3秒鐘起承轉合 結局通常是很出陳意表的這才是成功還要銷售商品不是表演你自己表演真正的主角是那件產品你怎樣可以兩樣東西不能以情意去害了主角呢 所以你講到80年代的廣告公司,4A,比較國際性的公司 其實最度巧的就是那些叫copywriter 那些人就是中文大學、港大出來的 那些文案,當然你大哥厲害很多,當年他們就是度一字之後 黃占就是,黃占絕對是 那時候的白士吉,整個洋人去訓練一班堂 就像訓練漢奸一樣 阿王,你明白嗎?明白,這隻什麼酒?白士吉 阿王,你明白嗎? 這多傷害我們中國人的尊嚴黃占竟然那個外國人好像訓練漢奸一樣去銷售這隻白士吉但你不要忘記因為話題性又怎樣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中國人中招你精我都精你精我都精新聞回來再說